今天我们的经节讲到的经节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念这个经节以前，我要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差不多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看电影。那个时候我们没有 Netflix，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电脑，就是这个就是恐龙还是存在的地方。我十岁的时候，所以那天晚上，我爸爸带我去一个 Charlie Brown 的电影，因为所有的小朋友很喜欢 Charlie Brown， 所以我爸爸觉得，哦，这件事情应该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他带了我去那个刚刚出来的电影。但是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坐下的时候，我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我开始想到很多事情，让我很难过。我一直想到，一直想到，我越来越想吐。所以我告诉爸爸，爸爸，我们要离开了，我想吐。他说，你吃了太多爆米花。我说没有啊。他说你喝了太多可乐。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让我们 很快离开这个电影。所以我先经过洗手间吐出来。后来爸爸就是这样，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我们到车子里面的时候，我爸爸就觉得问我，Tim， 为什么你今天生病了？为什么你想吐出来？为什么你没有很快乐去看电影？我告诉他，爸爸，我坐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都是黑暗。我看到一个黑暗的地方的时候，我开始想到一件事情。我今年十岁，但是11年前，我在哪里？20年前，我在哪里？200年前，我在哪里？这个让我很痛苦。为什么我存在？为什么我是在这个时代出生了？所以，虽然我就是十岁的时候，我开始想到那么那么很重要的小孩子不常想到的事情，让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没有明显的答案。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发现约翰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其中也是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但是最重要就是还没有一个世界的时候谁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经节会回答，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世界，这个宇宙中是被谁创造的。这个经节也可以带领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媒体的新闻，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坏？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很有希望？所以关于特别重要的问题，约翰带领我们了解答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谁？答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先听我念完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来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中还没有创造的时候是谁存在。所以我们来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道，也有一个神，但是这个道不是神。继续，但是他说道就是神。哇，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矛盾，对，对不对？我们有道，道不是神，我们有神，神不是道，但是道就是神。哇，现在如果你开始想到这个神学太深了，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我告诉你，我们来看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约翰写的神，那个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写了道的时候， 我们到第十四节会发现这个道是那个道变成肉身的道，所以一定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有一个道，有一个神，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也有一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存在。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考虑到 OK， 如果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有一个神在，但是是谁创造这个神？是谁创造这个永远的道？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但是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就是人，我们不懂了太深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了解，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世界，为什么你存在。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所以为什么关于道他说道就是神？如果道不是神，他怎么说道就是神？我告诉你，因为他说那个道就是神，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条件，所有的 characteristics， 神有的，道也有的，永远的，有权柄，有权力，也有所有的条件都是那个道有，这个神有。所以他说道就是神，这个就是让我们开始好好的了解为什么这个我们的教会从2000年前到现在的历史，一直考虑到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的主一定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主。我们有天上的父，也有主耶稣，也有神的灵。特别是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三位一体的主。我们说神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不可以只考虑到像回教徒考虑到的阿拉，因为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And 这个是一个奥秘，但是还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分享了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为什么 他是这样说？他已经说了。为什么他再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因为他要再强调，他没有说一个矛盾。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有神也有道，所以他要再强调，他不要人觉得哦，我念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约翰写的有一点乱，有一点矛盾，他不要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矛盾，他要我们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有一个道，有一个神，这个世界还是不在的时候。 OK， 继续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哦，万物是什么？万物是现在那个新的 James Webb Telescope 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你知道那个新的 telescope 吗？ James Webb Telescope。原来我们有一个 Hubble Telescope， 现在我们有那个 James Webb， 那个 James Webb 让我们看到哇那么多很远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中是太大，我们怎么思考这个？所以约翰思考这个 James Webb Telescope 看得到的地方的时候，约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他是谁？你觉得呢？他是谁？因为他以前只说了关于两个人，或是两个神，我们不可以说是两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说有两位。OK， 他考虑到一个神，一个道，所以他现在在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个他是谁？他是谁？神或是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个他是谁？这个就是一个神学一个神学院的课程的老师问学生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他是神或是道？谁觉得是神举手？谁觉得是 OK？ 谁觉得是道，请举手。谁不知道，请举手。OK， 好 ，OK。再来看第二节，这道，重点就是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告诉你们，现在有一点难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是神，或是答案是道。所以我们要继续念才可以回答这个。所以现在我继续念。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还有那个他是谁？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那个他是光，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光是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有三个条件，生命在他里头，哦，这个是第四个条件，生命在那个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就是为光，那个光是谁？那个光就是他，那个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创造这个宇宙中的他。他 and 那个第八节的他就是约翰，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约翰为了谁做见证？第九节，那光是真光哦。所以我们现在发现，那个他是这个创造万物的，那个他也是真光，那个他也是真光。所以第十节，那个他哦，他又来了，那个他是谁？他在世界。所以那个他在世界是谁？是谁？是约翰吗？不是，他现在考虑到就是他原来的讲的他，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哇，他再来说一样的事情。那个他，我们一定知道，他说他的时候是为了那个前面的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条件，这个他是一个世界不认识的。第十二节，哦，对不起，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是谁到这个世界来？是神或是道？一定是神或是道，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哦，那个他有一个名，那个名是什么？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他不是神，因为他现在讲的就是关于神的儿女。这个他是谁？所以他现在考虑到第十三节，就是变成神的儿女的人。第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是那个变成神的儿女，不是一个，不是像屋里生了一个孩子一样，因为变成神的儿女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所以这等人变成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神生了他们，神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第十四节，我们现在才有答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他是谁。创造这个宇宙的人就是那个道，那个道是谁？那个道就是变成肉身，住在约翰跟其他的门徒当中中间。那个人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弟兄们、姐妹们，可能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你们一直想到你每天的事情，你自己要做什么，你自己的困难是什么。但是我们来念这个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今天，到这个宇宙中，也让我们考虑到这个创造这个宇宙的道，名字就是主耶稣。 这个真的是好消息。所以 我要回到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来详细的来说一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事情。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如果你问一个非基督徒，这个世界是被谁创造的？可能他们会说，哦，就是因为那个 Big Bang。但是为什么有一个 Big Bang？ 他们没办法告诉你，他们只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分享，他们会再问我们，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你知道。所以你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你告诉他们，因为那个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他是永远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外面看所有的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答案。为什么有世界？为什么有人？为什么我存在？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也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错误的想法。很多人他们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人，因为神用了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如果这个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因为如果神用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每个人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所以谁可以变成神的儿女？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那个他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就是主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到一个人，你知道一件事情，他真的是被神创造的，他也是从他的妈妈生的，这个是一个事实 ，OK。但是你一看到他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除非一个人接待那个道，除非一个人愿意相信他的名字，相信什么？相信他是这个世界的光，相信生命都是在他里头，没有别的人可以带了我们到一个永远的地方去了。最近，昨天，前天有一个朋友打给我，前天有一个朋友打给我一个电话。那个朋友是我在小琉球认识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 Raymond。Raymond 还没有信主耶稣，但是他越来越考虑到一些圣经里面的事情，所以他最近去了泰国帮助我好好的照顾那个与约化教会的从大陆来的教会的人，所以 Ray 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以为他可以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到23号才离开泰国去看他的妈妈，跟妈妈庆祝圣诞节，但是他差不多21号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妈妈的身体的情况变不好了，所以他爸爸说马上就到美国去了，所以他离开了五月花教会的服事，然后坐飞机去美国。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印尼巴厘岛跟我的儿子玩得很愉快，所以我到22号才可以回泰国去了，所以。Ray 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发现他妈妈的每天的情况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所以他前天打给我一个电话， 但是那个时候是我准备飞到这里来，所以我是忙着准备我的行李。我看到他写给我的短信，他说康克里，我妈妈要你为他祷告，因为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虽然我太忙了，我怕我会迟到，现在在曼谷的机场有太多观光客，所以你要提早四个钟头到那个地方才可以坐飞机，因为你去那个海关会排队。哇哇，那么辛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是在一个机场里面。所以我考虑到可能我不要打给他一个电话，所以我告诉他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很快的处理好我的行李，然后我打给他一个电话，我跟他妈妈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什么？我说我们的主耶稣，我求你医治他的病，但是如果你没有医治他的病，带领他到一个比较好的天堂，让他有永远的生命的确据在他心里面。后来我关掉电话，两三个钟头以后 Ray 发给我一个短信，他说我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不怕离开这里。所以因为这个道成了肉身，因为这个道住在我们当中，因为那个道是真光，因为那个道让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信靠他的名字，也是接待他，如果我们做这两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变成正确的基督徒，正确的神的儿女。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虽然这个世界那么坏，那么黑暗，那么有罪，但是我们还有希望。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就是希望教会。为什么？就是因为道成了肉身，是这个的缘故。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希望教会，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希望在你心里面，你真的不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除非你接待主耶稣，也信他名的。那个信他 名的 有什么意思？那个信他名的就是你觉得只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如果我真的相信他到这个世界来的目标就是赐给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才可以有这个真光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境界发现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也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人，我们在家里碰到的人，除非他们信靠这个道，到这个世界来变成肉身的道，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不是，不，我没有说不是，每一个人不一定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从第十二节。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可能你每年就是像我一样，你会写一些 resolutions， 那个 resolutions 就是你新年的时候要开始做的新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坏事情你不要继续做，其中也是我每天吃了太过糖，所以现在我今天准备我的那个红茶的时候，我就放了一点点的糖。我没办法没有放，所以我只放了一点点。为什么我是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是这样。因为我的新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就是我新年的新的决定是什么？我要喝少一点的糖，因为我怕这个会影响我的钱方面，我的身体的身体的方面的事情。可能你也有其他的，可能你不要一直看你的那个手机跟那个 Facebook。可能这个是你的新年的决定，可能你新年的决定，哦，我要好好的运动，每天要，不要忽略。可能你要喝少一点的 Starbucks 的咖啡。我不知道你的新年的决定是什么，但是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一件事情，你的面对这个新年的决定是让别人知道怎么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希望每一个人会决定的事情。所以还有一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经节挑出来。其中也是黑暗是什么？黑暗。黑暗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个黑暗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也发现有一个光是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在印尼的地震发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世界虽然有痛苦，虽然有黑暗，但是有一个光，那个光照亮一些基督徒，让他们愿意来帮助他们。所以从我们的帮助，他们才考虑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光，这个光不是 Muhammad， 这个光是耶稣。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我今天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没有开了我的手机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因为我怕我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生我的气，谁不满意我的帮忙，谁不喜欢我，哪一个朋友会离开了我。因为我是从一个早上开了手机的纪念来发现这件事情。我也紧张一件事情，看了那个 CNN 的新闻。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发现我睡觉的时候，习近平做了什么坏事， Putin 做了什么坏事，有71个飞机从大陆飞到台湾的空间，有几个船是在台湾附近，都是被大陆安排的。所以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黑暗。那个黑暗也包括罪。那个罪在一些人的心里面的时候，让他们做坏事情。为什么习近平不愿意离开了我们？你管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大陆有很多人得到了那个 COVID-19 的病毒，你应该管这件事情，不要管台湾的自由，不要管台湾的人很有平安，很喜欢工作，很喜欢爱他们的家人。台湾人没有对其他的人做了坏事，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坏的人？因为约翰写的，这个世界有黑暗。一片的黑暗也是习近平，真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节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坏的地方。因为约翰说有黑暗，但是也有光。为什么有一些人原来他们做了那么坏的事情，但是他们变成中国人会算他们是好人，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改变他们的心，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他们重生的时候，他们不是从血气来的，他们不是从情欲来的，他们是从神来的。 我们 也可以在哦，这个第十三节啊，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信靠主耶稣，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信靠主耶稣？可能他们那个人是从教会长大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可能他们去了一个基督学院读书，或是一个改革宗神学院读书，但是他们还没有信靠主耶稣。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因为一个人变成基督徒不是从他自己的决定而已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变成基督徒真的是第十二节是事实，我们应该要接待他，我们也要自己相信他。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待他，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他名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这个是第十三节的一部分。弟兄们姐妹们，这个是很深的神学，很多人付了很多钱去了一个神学院读了这个，哇，读了约翰福音，但是可能他们只要考虑到脑子里面的事情，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这个是我们要考虑到的。And 我们考虑到那个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除非神让一个人重生，那个人才可以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没有说哦，你不用信我们没有说你不用接待他，我们说你要接待他，你也要相信他。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除非你是神圣的，你才可以变成一个基督徒。第十四节这个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看什么？那个道住在约翰中间的时候，他 看了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谁去了在我们当中有谁去大学读书？请你举手。如果你原来去大学读书，请你举手。那个时候你住在一个地方有室友吗？你的宿舍有室友吗？在你旁边吗？有没有？我去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读书的时候，第一年每一个 freshman 要有一个室友。但是那个室友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就是学校安排的。我讨厌我的室友。我的室友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想请他的女朋友到房间来，哇，给我很大的痛苦。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最坏的习惯就是他不喜欢洗衣服，所以第一个学期他连一次都没有洗衣服。他有很多衣服，但是他把他的很脏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是在一个柜子，是在一个很大的 closet， 他会放在里面，然后关这个门，但是还是很臭，所以我真的不喜欢他。所以我跟他同住的时候我一直痛苦，这个是我自己 看得到的事情。但是一年以后我们变成 sophomores， 第二年级的大学的学生的时候，每一个人有一个决定，你可以继续有室友，或是你可以你可以自己找到一个人住的宿舍。所以你觉得我选择哪一个？对，但是我选择以前我的室友来，他说：“康克里，你想跟我明年同住吗？”我说：“不行啊，因为我去年看到的就是没有讨我的心。”但是我特别感谢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 大概四年前，我们有很多钱还没有联络，但是我们是从 Facebook 联合，他变成我的 Facebook 的朋友，and 我发现很多事情。他结婚了，他生了几个孩子，但是特别重要就是他变成一个正确的基督徒。我跟他同住第一年的时候，我给他一个圣经，他念了这个圣经，变成基督徒。所以我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但是我也考虑到他看我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我是一个被神创造的神的儿子，在我们的宿舍的黑暗，我要他看真光，我要他看我每天要睡觉以前我读圣经，我也会好好的祷告。他看到这个，后来他变成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都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才信靠主耶稣，但是这个光，耶稣基督的光，在我心里面的光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发现我不是那光，那个为了光做见证的人名字叫约翰，他也不是那光，带领别人信主耶稣的人不是光，只有耶稣是真光。所以这个也是约翰告诉我们，可能神会用你们做了那个正的 那个光的见证的人，但是你不是光。我们给他介绍，不是我们的道德是这么好，有的时候我们发了脾气啊，所以我们带领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榜样而已。我们也要分享，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如果你看到在我心里面有好事，一定是从这个真光来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因为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有黑暗，但是也有一片黑暗，但是也有主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真光。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碰到试探的时候，我忍受，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没有跌倒，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呢？因为真光是在我心里面。所以第十四节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约翰中间，有三年的时间，他变成那个道，变成约翰的室友。所以他每天看了什么？他看到耶稣基督很臭吗？不一定。那个时候没有 deodorant， 那个时候没有牙刷，所以可能耶稣基督很臭。但是除了每个人都很臭以外，约翰看到什么？每天看到什么？他一直思考三年的事情，三年的经验，三年的历史的时候，他就记得一件事情。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件事情。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一个室友有恩典吗？一个配偶有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你犯罪的时候，他们愿意原谅你的罪。约翰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恩典，也包括他愿意怜悯别人，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叫已经死掉的人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他看到了，因为都是有恩典，有恩典，有恩典。我发现中国人跟台湾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懂得恩典。 他们觉得每一件事情应该是我自负的。所以 我发现 那个从大陆出来的五月化教会的人，他们真的不喜欢接受，他们喜欢但是也不喜欢接受别人替他们奉献。因为他们觉得除非我自己工作我才可以收到钱。但是如果他们受到别人的奉献，他们要接受他们的神的恩典。如果他们接受神的恩典，他们要谦卑自己。因为一个人要赐给你一份恩典的时候，这个一定会让你的骄傲离开了。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的骄傲，我们才可以接受神的恩典。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说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时候，他们说我要去寺庙付了钱，从佛得到了我需要的，他们要付钱。我跟一个卖水果的附近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康克里，如果我变成基督徒的时候，我去教会我要付多少钱？我说范先生，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神的福音。因为神的福音就是你去教会的时候，你不用借着奉献得了新的生命。你要接受神的恩典，你没办法救你自己，你没办法为了你自己的债自负。我讨厌美国人的我是美国人，但是我讨厌美国人的文化的方式。他们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在这个桌子，服务员来跟他们谈话这个单子的时候，他们说是一个人付钱，或是每一个人自己付，各付各的。每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每一个美国人会说哦，各付各的，各付各的，各付各的，各付各的。我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文化是相反的。我连一次都没有各付各的，除非一个美国朋友存在，也是在我旁边。因为台湾人要替他们的朋友来付钱请客。我最近有一个机会跟一个从大陆来的先生，现在住在泰国的先生变成好朋友。所以我们在泰国常常吃饭聊天。他很聪明，他去美国，他原来在美国大学念硕士。他已经退休了，他离婚了，所以他搬到泰国去，他觉得住在泰国现在比较适合他的需要。所以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第一天跟他约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哦，我请你吃饭。所以我们都一起来到那个餐厅， and 那个服务员要给我单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各付，他说不要，他说我请客，我说不要，我请客，是我请你。后来他跟我说什么？那个大陆人跟我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如果我是替他，也是替我付了，他对我的反应是什么？对了，下次是我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除非有一个下次，他才愿意接受我的。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世界的人的文化，各付各的，为了我自己的债要付钱。这个不是神的恩典，这个不是约翰跟主耶稣基督同住的时候他看到了。因为约翰跟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方式，不是 中国人的请客的方式也不是美国人的各付各的方式。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人的恩典，有很多人，5000多个人坐在一个地方，他们没有吃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叫他们去买。5000个鱼，有很多面包，他没有，他从别人给他的祝福这个祷告的时候，发现几个饼跟几条鱼变成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给别人吃。这个就是约翰看到的，他看到这件奇妙的事情，这个奥秘，这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一直思考，哇，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神杀死所有的让我到这里来的人。他是这样看吗？他是这样听吗？不是。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原谅他们的错。这个是恩典，这个是约翰亲眼看到的，这个是福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一起来崇拜，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灵了上山，都是因为约翰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的真理。他没有说谎，他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就是道路，这个是真理，没有别的救主，没有别的人可以叫你从死里复活，只有主耶稣基督而已。所以很多人觉得，基督徒真的很骄傲，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宗教的思想。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批评他们，我们没有排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想法，不管你信什么教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天堂。为什么我们否认这个？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普通的想法？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这个世界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主耶稣基督而已。所以你们今年第一个礼拜面对2023年的时候，不要考虑到你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崇拜结束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吃饭？不要考虑到这个，考虑到这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有恩典，有真理，有新的生命，有权柄可以变成神的儿女，有一个答案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也可以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相信的神哪一个是正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从约翰福音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发现我们要灵上山，但是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 我不喜欢灵上山。为什么呢？因为我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灵上山的时候，这个酒就够了，让一些人喝醉了，这个冰够大，让很多人可以吃了很多，但是别人吃的不够。所以 关于这个，我们这有一个小小的冰跟一个小小的葡萄柚的 那个杯子，我讨厌，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起来吃饭，也把这个杯子拿出来，也要拿了一些面包，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改革中所有的教会我们用的方式是不对的。但是虽然这个有错误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借着这个纪念主耶稣，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祝福。因为最重要不是这个面包是多大，我吃的就够了，重点不是这个杯子是太小了，这个杯子是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这个小小的冰不是为了让我的肚子觉得哦，我吃了汉堡啊。这个是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包括他需要替我们死，所以他的身体变成我们可以吃的冰，纪念生命跟真理跟恩典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信靠主耶稣，你已经在一个教会是休息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改革宗的基督徒或是一个从别的教会而来的基督徒，我们请你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是后来不要觉得你要付了钱，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所以John把这个面包交给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低头祷告。这个不是为了让你的肚子觉得吃饱了，这个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吃饭。这个杯子不是葡萄柚而已，这个杯子是什么？这个杯子就是一种机会，可以想起来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个真的是好消息。这个杯子一定不是各付各的，不用钱，就要信。这个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一起来喝，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让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但是这个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的主也是创造这个宇宙的道，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们没办法好好的想起来，但是还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了解恩典跟真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是借着他的名祷告， Amen。我们站起来。